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。黄昏的地平线，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 Thank you.